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第26集啊，君无戏言啊， 十七集 ，我 自己觉得可以到咗17大集啦， 17大集系啦，几时迈向19大集系咪啊？ 做过2集，好快， 好快啊！ 今个月之内应该完成。 好，冇错嗱，咁我哋上次讲到啦，就我哋今日咧会有啲特别调动系嘛？ 系啊， 咁我哋咧就阵间个专题咧，我哋就会去到呢个二战系列， 系啦，二战前系列，其实 二战前系列啦， 系啊， 系啦，咁我哋就今集咧就有 Alex 啦，就帮我哋揾到。多一战嘅时候嗰啲嘅战机嘅嘢， 大概讲讲嘅其实 系啦，咁啊帮大家就再了解多啲啦。 系架飞机战机样嘢啦。 好，咁我哋又系啦，第一节贯彻翻我哋就系讲呢个军事消息。哇，呢个礼拜简直就系俾阿金正恩抢科啊！ 系啊， 抢晒科啊！成件事根本咧就成个咧战局咧，成个世界都系睇住金正恩做主角啊！咁所以咧，基本上围住佢嗰六个国家啦吓，即系北韩、南韩、日本、美国、俄罗斯，系嘛，同埋共产党，哇，全部都好忙啊呢个。 几国较量啊？ 几国较量啊？所以其他啲新闻咧就显得好唔重要啊！突然间，好啦，咁我哋不如咧先讲咗北韩个情况啦。嗱，咁第一章咧，我哋讲到北韩咧就终于进行咗第六次嘅核试啊。咁第六次核试咧，基本上咧嗱，即系大家睇幅图就睇到就2006年开始啦做核试。嗱，开头咧个威力咧，你讲紧都唔够1000吨， 系 一路上啦吓，1000吨、2000吨、6至7000吨，系嘛，一路下下回落。咁今次咧估计咧吓，就大概系60或者70千吨度。 咁广岛原爆几多千吨啊？ 呢个就阵间会讲嘅，系啦。咁咧就今次呢个核试咧，其实就当然嗰个震动好犀利啦。例如话你话联合国就会谴责佢啦， 必定啊。 跟住全部大国都谴责啦， 系啊。 例如呢个嘅德国个总理又谴责佢啦， 系 啊默克尔系嘛？咁咧就佢有打电话俾问责人， 系 就谴责佢，但系喺电话谴责佢。公开我又好似冇见过公开演习喎， 关文俊系咩事？做咩要？ 文俊系南韩总统嚟噶嘛？ 系咩？ 即系同佢讲，哎呀，我真系戥你好年啦，你个咁嘅邻居系啊，真系要谴责佢啦，衰仔咁样，即系类似呢啲。好啦，咁啊，当然阿普京有啦， 系 咁啊，但系好罕见咧，就系大陆咧喺第一时间就即刻外交部， 哎呀， 就发声明 抢先， 岂有此理！我哋大集大大啱先至喺厦门搞紧开紧会，办紧喜宴，你又搞嘢系嘛？之前通完 又同我讲， 系咯。就上次又系喎，5月嗰阵时，又系中国咧有嘢搞嘅时候咧，佢又试射导弹， 即系要烧你口栏嘅， 摆明系落你面嘅呢、這个真系。咁啊，当然普丁有讲啦，普京咁啊，阿安倍又谴责啦， 系 美国都有啦，咁个个都谴责嘅，基本上 必定噶啦， 呢个必定啦。咁啊，北约嗰个秘书长都谴责喎。系啦，其实唔关北约事，即系远到冇雷公咁远，但系始终系美国佬话事噶嘛，咁都要谴责下啦咁讲。咁所以咧，今次呢阿金仔抢科成功啦，咁咧就呢个核试咧，当然咧，如果你话喺北韩个角度嚟讲咧，就佢今次嘅重要意义系在于佢呢个系玩氢弹啊嘛。咁啊，氢弹咧就轻微，我哋有张图俾大家睇咧，就系嗰个原理咧，系咪啊？ 系 个原子弹同埋氢弹啦。咁啊，当然原子弹首先嗰个原理都唔同嘅。 系 嗱，个原子弹咧就主要就系一个核裂变啦。 嗯， 嗱，咁主要系一个不元素，即系咧佢喺个核嘅中心入面咧就做一个嘅引爆嘅时候一个核裂变。咁呢个咧就类似大家咧讲核能啊，嗰时发电嗰个情况嘅。啦，咁有原子弹咧，又系另一种啦吓。咁就有原子弹，有呢样嘢咧，其实我哋好多时候我哋核废料咧，用剩嗰啲油，大家知唔知有咩作用啊？ 唔知道、 啊、用剩嗰啲，原来用剩嗰啲油咧系有作用噶。 系 系啊，即系用剩咗点算咧？原来佢可以攞嚟做嗰啲弹噶。 系咩？ 嗰啲叫贫油弹啊，贫即系贫穷个贫。 O、okay、K， 即系唔用得嘅油嘅弹。 系 咁咧，就攞嚟做穿甲弹嘅。 系 哇，死人哋咧，啲辐射就好犀利啊。 哦， 咁所以咧个。加即系令到佢嘅热都会强好多，咁、 okay. 呢个咧就美军系有用嘅， 哦、oh. ， 但系解放军系冇用嘅， 哦， 咁就唔关科技事，我相信 ，OK， 系啦，就据说就系嗰个储存同埋个道德问题啦，吓、okay. 呢个就，好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我哋叫做核聚合啊，嗰、那个玩法咧就系氢弹啊，咁氢弹咧就玩第二样嘢嘅，所以咧大家睇幅图你见到咧就首先有个第一部分同埋第二部分系嘛， 系， 好啦，咁第一部分咧首先咧就喺嗰度爆啦，引爆第一个咧系为下一个嘅核融合咧，提供个高温环境，就令到佢可以启发到嗰个连锁反应，就进行第二次爆炸。咁呢个爆炸劲好多，系一个核聚变，感觉似咩？似太阳嗰种嘅，即系咧系属于两个原子融合，咁产生嘅热力咧系会比核裂变系劲好多嘅。咁所以点解氢弹嘅威力咧系会大好多咧？咁但系氢弹有个唔好处，氢弹唔好处就咩啊？原子弹咧系可以储嘅，但系氢弹就唔储得嘅，因为咧如果佢储嘅话咧，佢入面咧佢啲分子会分解咧，咁、哦、最后咧佢就冇用噶啦，个威力就会 不停咁递减。 哦， 系啦，咁所以咧，基本上系唔会有国家做氢弹，除咗我哋嘅伟大嘅祖国。 吓、 我哋伟大祖国就话，据说就吓，就话佢哋研发咗一个方法咧，全球独有嘅，可以保持到个氢弹嘅。 系， 原来咧，我哋得成个地球得中国啦，据说啦吓、 啊，据说 有30粒氢弹。 系， 仲系有嘅，即系佢可以随时要动用30支氢弹对付任何一个国家。 哇！ 哇，听落系咪好威啊？ 哇， 真系好劲啊！呢、這个嗱，有网友如果知多啲咧，可以喺我哋下面留言啊。 系， 好嗱，咁我哋北韩就讲咗啦。咁啊，下面咧嗰张图咧就同大家讲下啲核武器。 系， 好啦，咁核武器咧当中嗰个比较咧，究竟咧有啲咩情况？嗱，呢、這个图咧截至 CNN 嘅，咁咧大家咧就睇到咧嗰个情况啦。嗱 ，Hiroshima 咧就呢个真嘅广岛系咪啊？ 系。 咁广岛嗰个咧，嗱，大家睇到咧最左上面见到一点，哇，真争啲睇唔到噶啦。 系。 叫做 Little Boy 啊 ，Little Boy 系嘛？小男孩咪叫。 就嗰阵时 B29 掟落嗰粒啊。 系啊，好细粒，佢即刻走。跟住嗰粒咧几多咧？嗰粒系得15,000吨嘅啫。 哦， 嗱，头先我哋讲到北韩嗰个大概系70,000吨度嘛， 系， 佢15,000吨嘅啫， 系， 好啦，跟住下一个咧就掟去呢个长崎嗰个咧就大啲嘅， 系， 就21,000吨， 叫肥仔， 系啦，叫肥仔，即系好似我细收龙肥， 系， 跟住咧下一个咧已经讲到500,000吨嘅， 系， 呢个系美国整嘅 ，Ivy King 嘅， 系啦，好劲嘅，其实都，跟住你一路数落去咧，你见到最劲嗰个咧并唔系美国嘅， 系， 最劲嗰个你见到沙呢个字你都估到啦 ，Russia。 系啦，俄罗斯沙皇， 沙皇， 哇，讲嘅50,000吨，系好劲啊！嗰次咧50,000吨点炸咧？佢咧有个岛炸佢啦， 系， 其实咧佢已经将个威力咧较细咗唔知几多倍噶啦， 系， 特登较细咗噶啦， 系， 但系咧震到咧挪威啊、芬兰啲窗都爆， 哇！ 你睇咁远嘅玻璃窗都爆， 哇！系咪好犀利？ 好犀利，但系佢特登较弱咗威力噶咯， 哇！咁即系加强， 因为莫斯科都震动啊，最先，咁所以咧，大家睇到个核武器咧，其实个威力系可以好劲嘅。咁当然，如果你睇翻金仔今次同沙皇嗰个炸核弹比，就真系小巫见大巫啦。 哇！ 所以俄罗斯咧就有出到个报道就话咧。当然佢会谴责北韩啦，但佢从来都唔觉得北韩系威胁嚟嘅，因为喺佢眼中咧，北韩而家都系一个 fat man 啊 ，Ivy King 都未到嘅， 系咩？ 系啦，即系你大家睇翻幅图系咪？ 哦， 一粒点点对住我个成个太阳咁， 都系沙皇劲啲啊， 系啊，沙皇劲好多，所以咧喺佢眼中呢个都系细路仔。 OK， 系啦，咁啊当然啦，嗱，我哋讲开呢个嘅北韩啊，继续讲啦，嗱，咁下张图就正，嗱，下张图讲咩咧？大家睇呢个飞机觉得似咩飞机？系咪似啲咧度假或者你平时去旅行咁啊揸下飞机？ 哇！小型飞机咁啊，架 B29 都追唔到啊，大佬。 喂，呢架正嘢，呢架叫安二喎， 单引擎安 二啊， 应该都系苏联 啊，系啊，即系乌克兰啊，俄罗斯嗰轮，即系苏联嗰阵时。喂，呢个咧老式嘅苏联飞机咧， 哇，双翼机 嘅，佢正在哪里咧？佢单翼都得嘅， 系 嘛，双翼单翼都得。佢正在哪里咧？正在咧就系佢呢部机系依家北韩有好似200部到啦。咁200部咧，佢就用呢个嚟装核弹。 哇！ 死未？ 哇！ 咁呢个装核弹堆，我哋即系得啖屎。 我想问你，有个驾驶兵浸咗一次啦， 可能都要殉国噶啦， 殉国噶应该。 可能佢自杀式袭击啦，当时。 Okay. 但我想讲话嗱，有人咁讲噶，佢话咧呢个嘢个好处系咩咧？个好处就系因为佢太细架， 系， 同埋佢速度咁慢啊。其实雷达反而未必侦测到佢啊。 系咩？ 因为佢好慢噶嘛，即系讲紧可能呢部嘢200-300噶咋。 系啊， 好慢，慢到咧。雷达你都要一定嘅速度先。 我阵间会讲呢一战飞机咧，会见可能咦咁，可能一战飞机都会隐形喎。 系啊，好隐形啊！你调翻转呢啲咁老嘅技术啦。 佢、 okay. 哋听讲金仔话咧，佢哋咧就未做到三维一体噶嘛。佢哋做唔到潜艇啦。 系 佢哋净系做到陆基啦。 系 咁，但系空中咧，佢就可能用呢个嚟整个微型核弹咯。 好， 咁大家即系研究下佢得唔得啦吓。 O、okay. K， 好啦，咁我哋讲个对家咯。嗱，对家系韩国啊嘛，系咪啊？ 系 佢对家韩国咧就点咧？就即刻急急嘅就要部署呢个萨德啦，系嘛？ 系 咁部署呢个萨德嘅时候。就听讲有4台就即刻就竖立佢啦， 系啊，赶住要安装啦，要 系啦，加埋就一 set 就6架嘅， 系 咁咧就即系去防范呢个情况。咁当然咧，其实萨德，我觉得佢最紧要嘅地方咧就系帮美国嘅多过帮韩国嘅，因为韩国自己都有原武岩噶嘛，即系嗰个嘅导弹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咧会帮到手， 系 咁咧就韩国除咗有呢个萨德部署之外，嗱当然佢啲民众梗系一样照反对噶啦，喺星洲嗰度。好啦，另一个情况咧。就讲紧呢个南韩咧，叫应对呢件事咧，就举行咗个导弹演习啊。 个导弹演习咧，其实佢除咗有元武，头先讲元武三型啊，元武三型都越噶，射紧1500公里嘅地对空嘅呢、這个，咁咧就主要都可以做防空啦。咁做防空嘅时候咧，就即系如果你北韩射埋嚟1500里，可以都截到好多嘢。元武一、元武二、元武三，其实技术唔系即系继承，但系就算啦，即系我哋照咁叫啦。 O K， 五百、一千同1500，咁咧就唔同嘅距离去拦截北韩嘅飞弹。咁除咗导弹演习之外咧，其实佢仲有派 F-15 啊，即系佢哋都系 F-15 嚟嘅， 系 佢哋嘅 K-F-15 啊， 佢哋叫 K-F-15 嘅，就系叫 K 啊， 佢哋又唔系因为日本就叫 F-15J 嘅，系啊， 佢就好似叫 K-F-15 嘅，佢哋中意叫 K-F， 佢自己做定美国做嘅，真系， 应该系美国做嘅， 即系自己改装， 佢唔同日本个工业强好多 ，OK， 咁咧就呢个 K-F-15， 咁就变咗咧就做一啲演习咯，咁始终都要做下嘢啊，系咪？咁同埋有时咧，究竟演习同真嘅争几远，大家唔知噶嘛，即系演习啊，突然间就可以随时打过去噶嘛，咁所以咧，点解你发觉咧，每一个国家一讲演习，系咪点发大家？冇发觉系好紧张噶，即系所有啲外国元首咧，就即刻好似当真胆噶嘛， 唔知坚定流啊， 因为真系唔知坚定流噶嘛，随时借演习之名就嚟打啦。好啦，咁另外一个咧就讲翻咧，南韩实在太惊啦。之前咧9月1日咧，我冇记错咧。8月31日定9月1日嗰阵时咧，韩国啱啱先讲话，我哋其实唔使啲咩超级武器嘅，啲核弹啲我哋唔使噶啦咁讲。嗱，啱一个礼拜前就咁讲噶。一个礼拜之后即刻反口，即刻话啊！我哋依家咧积极研究下点样咧去整一啲超级武器，即刻讲，即系啲强力武器咁 啊！打啦， 但系佢嗱佢冇讲到清楚， 系啊， 佢就系话强力武器四个字啫 ，OK， 就冇讲其他嘢， 系 咁大家就估啦，乜嘢强力武器咁劲先？咁大家会唔会系战术核弹咧？ 应该唔会啊，美国佬唔会俾佢啊， 系咪？但以前系有噶嘛，即系以前佢哋有一轮系有噶嘛。咁究竟美国佬点帮佢成咧？嗱，佢哋据说就依家研究紧一个咧，就系可以摧毁到朝鲜地下工场啊。即系你话你下面咧，咪好中意俾被盗嘅，跟住好中意下面咧起好多嘢噶嘛。咁佢就话咧，依家咧研究紧咧，可唔可以咧一个比较大吨位嘅嗰啲嘅导弹啊，咁啊打穿佢咯。个情况，咁一个射程当然啦，都会远嘅个射程，咁就可以远到差唔多成个覆盖成个朝鲜噶啦，即系例如800公里以内啦， 应该唔难嘅， 全部研制系啦。咁佢哋咁讲，个弹头有几重呢？2吨， 哇！ 通常咧，你话你弹头，你咪讲紧系500公斤啊， 系啊， 800公斤啊，1吨嘅啫嘛， 咁都好大碌噶啦，要 好大支啊！你谂下2吨、啊。咁你射埋你通常都因为好多时呢首尔呢佢哋500公斤嘅弹头都唔用㗎。 系 啊。即係佢哋研究啲系比较细型啲㗎嘛。咁如果美国话批准好啦，我俾你研发2吨或者甚至乎超过2吨，咁佢个即係突然间个防卫就会强好多啦。咁所以嗰个弹道导弹呢，如果佢咁样做呢，其实可能帮到美国做斩首任务㗎喎。 系啊， 咁 咪 金仔匿埋，系啦，咁金仔匿埋，我咪可以用呢个弹炸你咯。 系， 咁呢个我哋以前讲过，呢啲专对付冇胆匪类噶嘛，系，即系冇胆匪类，你成日匿埋对付最好方法， 掘你出嚟， 掘你撕出嚟。好啦，咁我哋又讲完北韩、南韩系嘛，我哋讲日本咯。 系啊， 日本点算咧？嗱，日本其实都好惊啊，当然大家都明白，因为上次啱啱咪有一支咧飞过咗日本北海道嘅， 系啊， 惊到呕啊即刻。咁佢哋咧就研究紧点样反制嗱。第一个呢张图冇 show 嘅，就係呢佢哋国美国嘅五角大厦呢，其实呢阿 Maddox 我冇记错，嗰个国防部长啊疯狗啊有同佢哋傾过嘅，就话点样呢可能嗰个导弹系统再完善啲。个导弹系统咩呢就讲緊可能有机会摆萨德下。咁或者 日本又摆萨德 都得㗎，其实系咪冇所谓㗎，韩国日本。 两重萨德 嘛。军费都可以佢哋负责俾。 最重要 就 系 唔系自己俾嘛。咁所以呢就嗰个位呢就日本要研究点样加强嗰个导弹嘅情况。嗱我哋上一集讲过佢增加军费嘛。好啦，今集呢就讲咩呢，就话佢哋研究緊呢个激光武器。嗱 ,Alex 之前同我分享过呢，就话日本仔就已经研究咗某一啲嘅激光武器啦嘛。咁但係呢一个呢就要新啦，因为呢你要拦截导弹喎。咁你拦截导弹点拦截呢，佢应该呢就类似我哋呢以前有啲集数咪讲啲好大型嘅飞机，例如嗰啲波音嗰啲呢，好大架啲呢咪会一个集速射出去呢，就摧毁目标㗎嘛。佢应该係想玩呢隻。 哦，即係嗰时必须必买而装个雷射武器自卫一样咋嘛，防卫一样。 係啦，咁变咗呢就呢一个呢就应该会系空对空嗰度先。佢哋就应该做唔到地对空啊，因为地对空太远啦。咁就空对空，咁就即管睇下日本做唔做到呢样嘢。哇！如果日本做到呢样嘢，就真系星球大战，然之后就日本版摆落去咯。 系高达啫， 劲嗬， 系咯。 你高达终于除咗动画之外， 可能冇1:1系识喐嘅咧，系咪？ 即系嗰啲镭射枪 系。 好啦，咁呢个就日本仔就会好劲啊！呢、這个好啦，咁下一章咧就会讲到咧就 F-35B 啊。咁 F-35B 咧首次咧就实现咗咧喺朝鲜半岛附近投弹。 点解要 B 咧？ 点解系 B 啊？嗱，讲得好啊！嗱，我相信佢点解系 B 咧？因为可能系嚟紧会摆啲两栖舰啊。 哦， 咁你嗰啲海军陆战队可以随时出击咯， 系出云号 啲啊，咁所以我相信佢就摆 F-35B 有佢意义， 即刻升级做航母舰啊， 系啦，咁咧就两栖攻击舰或者直升机航母舰啊嘛， 系啊， 我哋成日讲，咁咧呢一个咧就个演习咧就基本上就有好多架机，嗱大家睇认唔认得啲机啊 ？B 一 B F 十五加埋 F 三五咯， 系啦 ，B 一 B。F-35 系 嘛，咁基本上咧，佢呢个演习咧就都几好，因为佢要演习试下咧 F-35 啊，即系佢嗰个投弹嘅情况。咁呢个投弹咧系做得到嘅，同埋变咗咧就即系话俾人听咧，其实 F-35咧就唔系流噶嘛， 可以 真系如果我真系要射你啊，剩嗰啲全部都 OK 嘅。咁变咗就呢、這个咧，其实就震慑紧阿金仔，同金仔讲：喂，你睇住细佬，我 B 一 B 又可以F-35我都得噶咯，你唔好成日我得 B 一 B 咁样。咁但系 B 二就唔会轻易就出击啦。 好似朝鲜得买架29嘅啫， 佢最劲都系买架29嘅咋，仲要冇都价啫。几多价我唔知，我谂几廿价嘅啫，最多佢冇钱买， 前排 冇钱整啊嘛。 前排一套戏系讲呢个 F-15 同埋呢个米格29打啊嘛，南北韩。 哇，咁一定输梗啊！米格29 输九年啦，应该。 应该输九年。 但应该，但系竟然追咗好耐都打唔到。 追好耐打唔到啊！佢会唔会嗰啲导弹又转十个圈先射到嗰啲啊？ 我同你讲话，市区唔好用导弹，你信唔信？ 梗系唔会啦，生死攸关。 系咯， 咪咯，唔射死噶咯。 一定射你啦！ 你以为以前嗰啲公仔片啊，引你出去郊区再同你打？ 系啊，真系咁写啊，真系咁讲啊，真系。 即系以前嗰啲日本卡通片嗰啲情况啊，唔会啦，我相信。好啦，咁咧跟住咧，我哋下一章啦吓。咁我哋讲到美国空军嘅消息话少少系啦啊，好，我哋都讲埋大陆先好嘛。 嗱， 我哋讲埋俄罗斯同大陆啦， 系， 我哋讲翻先。嗱，咁咧俄罗斯同大陆咧个情况就咁嘅。俄罗斯大家有冇睇普京咧？因为佢啱啱咧喺海参崴出席咗佢哋嗰个叫做咩论坛啊，经济论坛啊， 系 东方经济论坛系咪啊？ 系。 咁咧就嗰个论坛就邀请咗好多人噶嘛。 系。 咁当然习近平唔喺度啦，因为习近平自己都主场开紧会啦。 系。 咁咧就文在人喺度。 系。 咁文在人咧，佢有同文在人倾偈。咁同文在人讲就话嗱，我哋咧依家咧嗰个方向大概一致噶啦，即系咩嚟，都唔知讲乜， 都系 冇咩讲嘅。其实咩一致啫，你好明显就系睇金仔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可能佢同文在人讲埋啲门面说话，但系咧阿文在人就好认真听噶， 系 同埋咧睇嗰啲咩空手道嘅柔道嗰啲表演啦，又系咁好开心啊，笑口噬噬咁嘅。即系我成日觉得文在人系嗰啲老衬样嚟嘅， 系 成日俾人卖老衬嗰啲样好惨。咁咧就叫做咧稳住咗呢个嘅南韩个总统啦。另外一方面咧，我自己觉得普京咧应该系同金仔倾好咗数嘅。喂，之前我哋咪讲过咧，佢哋系咪其实几个大佬系咪开个会啊？开个视像会议 系啊系啊， 大家买啲奇金啊， 系啊，睇下点样入货， 点样入货散货， 掟冧嘅一个市，系咁得。 跟住就沽空佢， 沽空佢，再趁低吸纳咁啦，系啊。 我金仔可以赚翻啲好多外汇， 赚少唔会一次咯，唔会喊穷啊做啲嘢噶嘛。 系咯，真系冇事。咁所以咧，就你话今次俄罗斯系咪真系左右逢源咧？嗱，佢又咁讲噶，佢同时谴责北韩，但系佢又话咧制裁同埋攻击佢都系无效噶。咁即系点咧？因为你制裁佢，俄罗斯会俾货佢；你攻击佢，俄罗斯会帮佢嘛。 系咯。 咁最样衰咧，就一定系依家习近平啦。 Oh. 我哋嘅习大大咧，尊敬嘅习大大咧，依家开紧会，又唔得闲理你。 系啊。 好啦，咁咧啱啱呢头先同印度倾好计，你又嚟搞我。 系啊。 咁所以咧，对习大大应该系其实对六方入面，应该中国系输得最惨。 唔知冇事得闲啦，唔知。 真系惨，真系惨。好啦，咁我哋讲呢个美国空军啦。嗱，美国空军咧呢个咧 F-35A 一个咧就嚟紧咧就嗰个3F 啊，我哋之前未讲过飞控软件嘅， 系 喂上咯， 即系第三个 version。 唔系，佢之前个 version 叫3I 啊， 系 咁依家咧会终于升到上咧，升到上3F 啦， 系 啦。咁佢点讲咧？就话咧，据说啊，就 即系成件事用咗600亿美金啊，因为成件事，咁咧就终于个研发阶段去到咧，3F 终于可以装到上去啦。 哦， 咁装到上去，当然第一就同个线路有关系啦，即系你个线路要夹到个软件啦。 系， 第二个咧就系嗰个软件咧可以令到个飞机咧嗰个载重咧，以前系由-3G 去到9嘅。 系。 唔好意思，系-2好似去到7，而家咧就可以去到9。咁9G 嘅意思代表去到一个正式嘅战斗嗰个嘅、那个格斗嗰个情况，咁变咗咧就正式有战斗力噶。 好，即系打。 咁但系咧，而家会装备咗上去 F-35A 中队先，仲要系本土美国自己装先， 试咗先啦。 系啦，试咗先。好啦，咁你话佢要去到几耐先可以执行到咧？啲人就咁讲，应该起码都2018。咁但原本呢就话2018先出，然之后可能2019先装到㗎嘛。而家快咗 ,2017 就已经可以装 ,2018 先至可以咩意思要入年。咁其实快咗㗎啦。 快咗年啦。 对呀，咁基本上装咗之后呢，佢嗰个 9G 之后呢，咁就我哋之前呢喺巴黎航展未睇到表演嘅。嗰时仲系7囉。咁、 哦、 所以呢应该会比嗰次更劲。咁呢大家就可以即管欣赏下 F35 嚟緊啦，点样啦。好，跟住呢就呢、這个咧轻微讲两句啦，就解放军咧就啱啱喺八月尾九月头咧就做咗个南海实弹军演， 系 啦，咁咧就喺夸夸嗰个范围咧就讲俾大家听啦，生人勿近，千祈唔好入去，咪、变骷髅头噶啦咁样。 OK， 咁咧就基本上就做咗一次啦。好啦，咁另外咧一张咧就同大家讲翻嗱，咁你解放军咁串系咪？做完呢个实弹军演，下一张就同你讲啦。咁美国佬咧？你咁讲，我就即刻转个头，就我加强巡逻南海，然之后咧，我就派我啲嗰啲咩滨海战斗舰啊，或者我啲驱逐舰啊，我咪嚟探下你咯。 系， 你岛礁咩12范围，我唔承认嘅，12海里我咪照入咯。 系， 咁喺附近行，咁啊，同埋据说咧已经出咗时间表咯。 哦， 好正喎，系即系话咧， 等你啊， 定期同你巡逻啊， 等你嚟， 定期同你玩啊。咁啊，呢个就系美英个情况啦。好啦，最后一张啦，都讲埋啦。咁呢就讲到俄罗斯，如果大家有印象就我哋上个礼拜咪讲俄罗斯同白俄罗斯军演。咁呢个西方军演2017嘛。咁呢个呢就其实根据啦佢哋话呢维也纳有个条约呢就话呢个情况就係佢哋应该可以派好多专家去睇住佢哋嘅。但係呢俄罗斯话嗱我只可以俾你三个人嚟。 哇，三个。 仲有喎，嗰三个唔知係咪要经过佢审核㗎嘛。 系啊。 咁所以呢就好嬲囉，即係北约嗰啲好嬲，唔搞错，派三个不如冇派，係咪？好嬲。咁同埋呢俄罗斯成日都强调话呢次呢纯粹防御性质。咁就调返转插棒捉贼就更加驚。你会唔会乘机吞并埋嗰波罗嘅海三个国家，係咪？咁就好驚嘅。咁所以呢就呢、這个大家拭目以待，究竟俄罗斯想点玩呢？佢东面就玩緊金仔，西面就玩緊军演。哇，咁真係普京好劲喎。 係啊。 佢两边左右开工啊。 你北京红我两四只爪啊。 真係厉害啊。咁我哋一起睇睇情况啦。好，我哋第一节嚟呢度。